山与你，轻轻抬起的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对出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风里进进出出。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雨不停的下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，慢慢走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《伤感情》，怡人制造带出的《爸爸》，蔡依林演唱的《猜想》。 活，我的爸爸打疼了我依然爱你，嘿嘿嘿，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 一阵忘跟你讲。

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